据南朝鲜联合通讯社报道，南朝鲜陆军22号在京畿岛阳平疯狂进行了旨在实施北京的兵种联合军事演习，有步兵、炮兵、工程兵和机械化部队动用坦克、装甲车、自行火炮等各种攻击武器，向假想我方地区的地点进行实弹射击，释放烟幕弹等，疯狂进行占领训练。